着窗外烟雨中，依旧车水马龙，始终无法清晰地记起昨夜谁入梦，毕竟心里也不敢轻易去碰刚愈合的痛。你在忍一忍，你在等一等，是谁把我昨夜的泪水全装进酒杯？是否能用这短短的一夜把童话做无悔？毕竟泪不是飘落在窗外无形的雨水，只要被打碎就会随风飞。谁在窗外流泪，流得我心碎，雨打穿天来这样的伤悲，刹那间拥抱你给我的美，尽管准备了千万种面对，谁曾想会这样心碎。谁在窗外流泪，流得我心碎，前路上一朵雨打的玫瑰，凋零在爱恨的负累，就让痛与被爱上化作雨水随风飘飞。谁在窗外流泪，流得我心碎，雨打穿天来这样的伤悲，刹那间拥抱你给我的美，尽管准备了千万种面对，谁曾想会这样心碎。谁在窗外流泪，流得我心碎，前路上一朵雨打的玫瑰，凋零在爱恨的负累，就让痛与被爱上化作雨水随风飘飞。